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向路。今天是双十二，星期三。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人才开发中心的王小燕。小燕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小燕带来了很多的招聘信息啊。 对， 首先呢，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 嗯， 今年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期望薪资调查出来了，大家觉得他们想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啊，据统计，国内应届生的平均期望薪资是8431块。小安，你觉得这个是高还是低呀？ 应该说我觉得有一点高。 有点高。 对。 我们来看一下调查的样本啊，是覆盖到国内一线新一线城市60个291所高校。那么本科生呢占到82.51%，硕士研究生有15.1%，博士生呢占到2.39%，女生和男生的比例差不太多啊，就是女生51.84%，男生是48.16%。大部分这个薪资反映的还都是本科生的期望薪资。 哦，那是，那还真是 挺高了，是吧？ 对，我觉得现在如果要是硕士以上的还是可以的。 但如果我们到具体到每个城市的话，就更不一样了啊。大学生期望薪资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和，你猜是哪个地方？ 那广州吗？ 或者深圳，对不对？ 对。 但是这次竟然是南京，南京， 南京。 北京的期望薪资是12992，上海是12070，南京低一点是9771块钱。啊，但是也排在第三名了， 很高了， 很高哈。那么实际上企业能给到多少呢？平均一下的话，企业能够给到的薪资是7915块钱。 那和这个预计还是差的比较远的呀。 差就是8431减7915，也不到1000块。 但是如果要是平均到每个城市，那可能差的就真的是很高了，好几千了。 是，当然这是平均起来的。大学生说我能赶上这个平均水平也就不错了。 对对。 嗨，那最近啊，就是很多地方都在搞这个招聘会嘛，除了像北上广深还是大学生喜欢去的城市之外呢，像杭州、成都、武汉这些新一线城市的热度也在上升啊。比如说前两天我就看到一个统计啊，西安、西安的人口已经打破1000万了，因为西安今年是发布了很多人才新政嘛，哈， 对， 引进的人才呢已经超过100万了，西安已经迈进了千万人口大城市的这个行列了。那么统计显示呢，男生和女生喜欢的地方还不太一样，男生更喜欢去杭州啊，这个江浙姑娘可能比较水灵， 有这个考虑 是吧？女生更喜欢去成都啊，是不是因为那首歌或者伙食好是吧？ 对 啊，或者是成都的女孩子啊比较漂亮，那地方比较养人一点点， 对，湿润一些，养人。 好，不知道大家啊更希望去哪个地方发展，如果可以再重来一次啊，重新毕业重新找一回工作的话。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发布的是今天的职位信息，各位朋友请接招。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 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 都是干货呀。 首先我们要发布的是一个招聘会的信息啊，最近感觉就是好像没有太大的招聘会，但是 可能到年底了、啊、还是稍微的冷清一些了， 冷清一些啊、嗯、但是在12月19号，这就是下个星期啊， 下周 三， 下个星期要举办的是2018年京津冀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招聘会。 对，这场招聘会呢是由咱们北京市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天津市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和这个河北省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主办的，由这个北京市人才开发中心承办的这么一场 啊军队转业干部的专场招聘会， 这个规格还是很高的。 哎，对对对，而且呢，这次咱们的那个参会地点呢是在这个中关村的军民融合创新工厂举办。 嗯，这地方选的也挺有意思的、 嗯、 军民融合创新工厂。 对， 在丰台区南三环西路88-1号。 嗯，这次呢主要组织了有将近100家单位吧来参会、嗯、但这个参会的人员，也就是说咱们军队转业干部这些人员呢，他们主要的是在这个京津冀自主择业转业干部呢，主要是以北京地区为主，年龄呢是33到45岁、 嗯、 平均年龄是40岁， 很年轻， 这个很多人都有18年以上的军旅经历了、 嗯、 组织纪律性很强，执行力很高，富有这个责任心和这个团队意识，而且综合素质都是比较好的。 嗯，对，而且这个自主择业啊， 嗯， 待遇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因为它都是有技术性的，你看其中70%以上呢都是有这个专业技术的干部。 嗯， 分布在这个通信啊、医疗、装备、机械工程管理等各个领域。 嗯，而且90%以上是本科学历，15%以上是研究生学历。 嗯，对， 因为这个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他们一旦找到这个不错的工作啊，原来的待遇啊还是有的，然后呢单位又会啊给新的这个工资、 啊、 所以加一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嗯、对。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有很多单位去招聘，我们也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比如说北京的一些著名的公司和机构、 嗯、 有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对， 还有北京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还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5研究所、北京铸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总承包二部、北京铸总第2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第4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还有北京铸总工程总承包部，这个北京铸总就占了很多 啊，对对， 还有 一个集团占很多。 对，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国都保安分公司、联盟博大北京生物工程技术研究所， 对， 等等啊。 对对对，嗯，他招聘的职位呢涉及面也是比较广的，但是现在呢咱们统计上来的啊，包括这个党务方面、纪检方面、行政党委办公室、人力资源、品牌宣传，还有这个规划论证、系统集成项目项目相关的，因为咱们有一些铸总集团呢就是项目相关的，还有是机关的正工啊、管理呀、综合培训，当然我们有些企业呢它可能有一些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还需要一些指导员啊、还有这个像咱们那个医疗保健方面的，有药品保健品啊、食品注册师啊、中西药的这个研发，这方面的，还有像实验检验、医疗器械方面的研发， 嗯， 都有。 刚才说了是大概有100家左右的单位去。 对对，将近100家。 嗯，那么我们刚才介绍的是部分参会的单位啊，那是不是还有天津的和河北的企业过来、啊、 对，天津和河北也会组织一些单位过来。 嗯，好，就一天，就是下个星期三12月19号那一天。 12月19号，那我再说一下、咱们这场招聘会呢是在12月19号早晨9点到下午3点钟举办、地点呢是在这个中关村军民融合创新工厂，虽然有中关村三个字，但它实际上是在丰台区南三环西路88-1号。 嗯，好，祝各位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能够实现事业的再次腾飞。 对。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多这个社招的岗位要为大家来发布啊。 嗯， 下面这家公司呢是一个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叫高蓝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对， 这大家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公估公司啊。 它是一个专业性的这么一个保险公估类的公司，主要是为这个国内外的人寿险公司提供理赔公估和这个勘察服务。 哎 哎， 主要是这块、啊，不是卖保险的啊。 对对。 目前呢招两名理赔审核员。 对。 这个薪资跨度特别大，从4000到10000不等。 对，而且年底还有双薪。嗯 嗯，有多发两个月的工资呗。 对 对, 对， 就14个月的工资呗。 对。 他这个薪资是怎么构成的呢？ 一般像这种呢，都是你的那个基本工资。加奖金加提成加电话补助住房补助高温补助。 这工作有时候得外出。 外出对 吧， 还要 是一个外勤的岗。 勘探呀，或者是一些收集相关资料。 嗯，好，那也请小严为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岗位描述吧。 主要是负责区域内理赔案件的及时处理，根据相关资料和流程制定方案并实施，包括理赔资料的获取，相关资料的核实，在规定的时效内完成调查和勘查的这个报告。 嗯，有哪些要求啊？ 要求大专以上的学历，五官端正，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沟通能力，对勘查及案情分析有一定的兴趣。 是跟柯南似的，我感觉。 对， 要喜欢这个是吧？ 嗯，对。 你因为这个东西吧，它有真有假。 对，你要找出真相。 对、嗯、你得看出来，不能被人骗了。 对，尤其是你现在涉及的是这个理赔，有些可能骗保险啊或者什么什么的，你都要把它理出来。 最近有一个事儿轰动全国哈、 嗯、 就是天津发生了一个事儿哈，就是两口子，这个男方啊把女方给杀害了，然后在国外给杀的。在此之前他买了多份人寿保险， 嗯， 然后呢给女方买的受益人要么 是 他要么是法定受益人，加起来理赔额能有3000多万。 哎呦 啊，所以这对于这个当时的保险销售也好，包括事后的这种理赔也好啊，都提出巨大的挑战来。 对，你要找。 嗯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理赔员的工作了。 啊、 嗯、 是吧，对于这个查勘及案情分析有一定的兴趣啊。 对对对。要有1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优先，法律、医学、公安专业优先。 嗯， 还要能适应出差。 是。好。有一个月的试用期啊。 对。 转正之后呢，是公司会给他一些其他的福利待遇， 带薪年假呀，这些待遇都有。嗯，对。 好，公司地点在哪里啊？ 公司地点是朝阳区东三环北路新二号迪阳大厦1108，联系电话是84544518。 84544518。他们招多少人呢？招两个人 、嗯嗯、 也不多。 对。 好，下面来看这家公司啊，这是一个养老运营的公司，叫万千养老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这公司呢主要是面向老年群体啊提供这种养老服务吧。 对，现在中国的老龄化也是非常严重。 有17年的这个时间了，目前招的是这个销售经理。 对。 嗯，这块其实很多公司都招人啊。 对， 关键是要去一个正规的公司，大家也可以考察一下。他们这个薪金呢，反正写的是很诱人啊，5000到15000，但具体我觉得你也得看业绩吧，是吧？ 对，还是因为毕竟是个销售经理嘛。 嗯 嗯， 好。 嗯，要求有1年以上的销售管理岗工作经验，有独立开展业务的能力，有团队能凝聚力，能帮助他人达成目标。 嗯。薪资呢是5000到15000。 对， 那么 包括这个底薪、绩效、提成、补贴、福利，包括这个住房补贴、交通补贴、工龄补贴，啊，还有推荐人红梅奖金， 就是你介绍人进、 介绍人来， 嗯，你也能够有福利。 对对对， 这个要求年龄是23到35岁之间。 对、 啊，工作地点在朝阳区安贞西里那边，联系人。 廖英杰，联系电话是6445-5306-869。 6445-5306-869。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每周三呢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和招聘就业有关的资讯啊，发布一些招聘的信息。小燕，你感觉最近这个社会招聘的这个数量跟上半年相比，或者去年同期相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嗯，我跟上半年比肯定是要少一些的。 嗯， 因为我们近期就是看了一下吧，还是跟现在一个是到年底了，就是这个时间段，跳槽的人也少，招聘的自然也少。 嗯 嗯，很多人都在等着发完双薪之后我再考虑。 啊， 嗯， 就说本身这就是一个淡季，是吧？ 对对，他这个是有一定的，因为很多人他在年底要考虑，我明年有没有晋升的机会，我明年有没有一些，比方说公司给我更好的待遇，或者是给我一个发展的前景，我看到了之后我可能会留下，如果我看不到，比方说我对这一年的工作，我对我的老板表示失望，那我有可能就被别人挖走了。 对，是。 嗯， 我看相关的调查呢，就是目前啊有60%以上的企业在校园招聘方面的需求比去年是有所上升的。 嗯， 另外呢，从总的这个职位来看的话呢，就是大学生目前从总需求和从这个供给来看的话呢，是不缺工作的，就面向大学生的这个职位是比较多的。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我们也是做过一些这个校园的这种校招，企业招聘这个大学生，一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是这些孩子好管理，就是我给你一项工作的话，可能我能把你培养起来，因为你没有任何工作的经历，我给你的习惯你会养成，而且你有一个什么习惯呀，你刚走出校园还有学习的这个能力。 嗯， 很多人比方说像我们40岁左右了，如果我要想再培养你，那你以前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工作习惯已经形成了，你只能去带领你的团队了，而不能说像我的这个企业文化无限制的靠近。 嗯， 只能是这样。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的企业好像更青睐招大学生一些，就是校招比社招 要好些，感觉是要是， 是吧？ 毕竟学生嘛，就是他的成功率比较高，而且现在就是学生在这个就业方面，学校也是给予很多的帮助啊，开很多绿灯的，而且专门有这个学校的老师做辅导，像好多这个大的企业，他去做这个学校去做这个宣讲，这种的对学生的这个第一个触及面是非常大的。你看同样是宣讲会，我这个企业团来了10个企业，这个10个企业都做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宣讲，学生他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么一个认识，那我就会考虑，你这个学校真的来我这儿招，你这个单位来我这儿招聘的时候，那学生可能很快就会签署一些相关的。 就是现在学生找工作相对来说，还是比社会人员找工作容易一 点。对，要容易一些。 尽管今年啊，这个2019届的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将达到834万，再创新高，但是呢，算是赶上一个更好的时候了。 对， 为啥呢？因为今年的这个需求量增加了， 但是企业需求量也是在增加，而且企业现在到处在抢人。 不过就是社招这一块呢，最近感觉大家好像认为不像原来那么多了啊，还有些 原来那么火爆了， 大企业又不断的在什么所谓人才结构优化呀等等、 对对对对， 所以难免会让很多社会职场人士啊感觉心里有一点点的焦虑啊，但是也没关系，有的时候呢这个经济啊也是有周期的，一年当中的这个社招的淡旺季哈、也 是 很明显 的。对，而且咱们社会招聘的这些人他还是有一些工作经历的，可以带动一个团队。 是，好，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发布职位信息啊。下面是一个专门从事机械设备故障诊断和安全监测的公司， 对， 主要是在这个轨道交通啊还有风力发电领域，叫做北京唐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对 啊， 招聘这个销售助理一名，招聘的描述呢是协助这个部门完成日常的工作，主要是这个工作。 是，这公司呢总部在北京，在长沙有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他们主要是依托于这个很多的铁路局来展开工作啊。 对对， 现在员工是300多，招销售助理，一个人。 对，这个要求的是市场营销或者是相关专业的大专以上学历，有1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 好， 要熟练操作办公设备 啊。5000块钱。 对， 5000块钱一个月啊。1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对于这个专业呢主要还是在市场营销方面。 倒并没有说一定要跟这个轨道交通啊或者是机械设备有关。 对，主要是助理还是做一些办公室的内勤工作。 嗯嗯，好，福利待遇呢就是五险一金、交通补助、通讯补助和餐费补助。 对， 嗯， 工作地址呢是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园中路北京农科大厦 B805。 嗯， 联系电话是51916699。 51916699。下面是一家保安公司啊，国都保安分公司，但是不是招保安啊。这公司其实挺大的，是奥运的时候也做过相关的安保。嗯，是吧？ 对，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指定是奥运安保项目的提供商嘛。嗯， 好，他们目前招的是综合培训部的主任。综合培训部就是培训保安的。 对，有一些比方说业务上啊、体能上啊、技术上啊这方面的。 嗯，薪资呢是5000起。 对， 嗯， 要有相关的这个工作经验。 好， 嗯， 电话， 联系人是张炳胜，电话是13691271368。 好，请小燕再重复一遍， 13691271368，联系人是张炳胜。 嗯，好的，小燕，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保安的薪资有所提高啊？ 保安薪资现在是这样，就是保安啊，他以前我们好多保安都是就是那个保险并不是很全面的， 没有给人上那个社保是吧？ 有些是没有，现在就统一的是非常非常的规范了，要求必须规范。嗯，因为他这个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风险。 对， 对， 对， 最后发生工伤什么的，企业反正要自己掏钱了。 对，就是这样的。对，对于这个人员来说呢，可能是一个，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保证。现在我们对他的保障应该是越来越完善了。 嗯， 尤其是像我们现在一些就是大型集会的这种保安都是临时抽派的，但是这些人都是要经过一些训练的。 嗯 嗯，不是说随便我抓个人就能来，这个不行，都是保安公司正规经过训练的。 就是现在保安的这个待遇更合规了，更健全了。 对对对， 对， 对，更安全了。 嗯， 嗯，好，即将进入广告，广告前呢，我们再发布一家公司招聘司机、综合维修工和电工的信息。 对， 这个公司呢是做数控系统和自动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一个 企业。对 对，高新技术企业， 叫北京凯恩地数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嗯 嗯， 招2名司机。 对，要求是30岁左右，有 B 本，有3年以上的驾龄，月薪是4000到6000。综合维修工4人，月薪是3500到4000，是年龄是50岁以下，无不良的嗜好。电工2人，月薪是4000到6000，也是年龄45岁以下，要求持有高压电工证书，有物业园区工作经验3年以上，无不良的嗜好。 嗯，好，这些岗位啊都免费提供食宿。 对， 就可以住在公司。 对， 另外就是每年有调薪的机会，有带薪 年 假， 嗯，法定假期， 年度旅游， 哎，这也挺好。嗯 啊，年度体检，还有年终奖， 对， 效益奖。就说都按照公司的正式员工来对待，不管你是从事哪个岗位啊。 对对。 嗯，公司呢在亦庄， 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 电话是5231-0038，易女士，6370-2891，白女士。 嗯，5231-0038和6370-289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很多的招聘信息要为大家发布，比如说一家物业公司招强电空调制冷维修，还有一家跟税务系统有关的公司招智能知识库编辑啊，这个主要是为人工智能做一些辅助的服务工作。此外呢还有工程监理公司啊，招监理员啊、资料员， 嗯，对， 嗯，等等，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呢是周三，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很多的职位信息。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人才开发中心的王小燕。小燕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现在我发现物业公司挺缺人的啊。 对， 北京有这么多的这个商业啊、办公啊、住宅小区啊， 很多各个层次的。 是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节目发布最多的一类岗位，其中就有物业类的。 对，物业公司的。 北京金融街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正在招人，这是一国企， 对， 它有很多项目， 现在有很多项目， 嗯， 项目分布在金融街区、德胜门、通州、天通苑、北七家、大兴黄庄等等地区都有。 好，我们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招的是强电和空调制冷， 对， 这是物业公司必招的一个岗。 对对对，都是很基层的岗位。要求具有本岗位上岗证书以及一年以上同岗位的工作经验。这个工作地点呢是在金融街、西单、德胜门、菜市口、天桥和丰台科技园。 好， 都 还 招 工程水电维修工及主管。 对， 这是招两种。 这是两种。要求也是一年以上住宅类的维修工作经验，具有电工啊、水暖综合维修的经验。这个职位的工作地点是在西单德胜门和丰台科技园。 其实现在有一些大的地产公司他们已经开始转型了，其中呢就有这种房屋的维修啊、保养的服务。 对对 啊，所以这块的这个需求量我想今后啊一定会比较大。你看北京现在这个新建的楼房已经不像前些年那么多了。 对，很多很多这个小区啊或者是一些高端写字楼啊都已经比较成熟， 比较成熟， 需要这些人越来越多 啊。我们的房子也可能到了该漏水的时候了。 对对对对 就有些质量问题就开始 管道也都出现问题了， 多发了啊。所以我想啊，未来这个房屋维修相关的一些岗位啊，包括这个服务类的岗位啊，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趋势啊，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还招两名还招这个 电梯 维护。 对，要求两年以上的电梯包括这个客梯啊、扶梯维护管理工作经验，具有这个电梯安全员管理员的证书。这个岗位工作地点是在德胜门和丰台科技园。 是，工作地点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个公司呢是在这个西城区车公庄大街那边。 对， 联系方式， 联系人是赵女士和乔女士，联系电话是88086233。 待遇什么的得面议了， 待遇咱们得面谈。对，因为他不同的地点嘛，可能是这个一个是住啊， 食啊，还有各方面的都是不一样的。 好，电话8808-6233。 对。 接下来这个岗位很有意思啊，这是辅助于人工智能的。北京捷通安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对，它是服务于税务行业信息化的建设，主要是专注于这个税务领域人工智能客服解决方案的开发。 对，等于他们开发了一套系统啊，可以不用人，但是呢，目前还是需要人来做这个知识库的编辑。所以招的这个岗位叫智能知识库编辑。 对， 我们请小燕介绍一下。 主要的工作职责，它是负责智能机器人知识库的建设。收集知识库资料，对资料进行整合与编辑，负责知识库的优化运营，参与知识库的建设，整理知识库内容，使智能机器人产品更为完善、准确和实用。 换句话说，就是不断的给机器人喂知识， 对，让它能更好的、随时的回答纳税人的咨询。 嗯，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机器人自我学习，还需要人工来辅助他的， 对对，给他编一些程序吧。 好，待遇呢是一个月5000-8000， 对，包括基本工资啊、饭补啊、交通补助，上5天休二天，这是正常班嘛，五险一金。 嗯，公司地点， 公司地址是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60号玲珑天地，联系人是周经理，电话是5785-1609。 5785-1609。其实这一块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就是很多行业都在做这种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 对对对。 那特别是客服类的，那有什么我知道的啊，有社保类的，就有那这样的公司来做人工智能的服务，就机器人客服等等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跟交通领域有关的呀。那么它前提都需要就是你不断的把这些专业的知识整合编辑，让机器呢有所学习。 嗯， 机器还没有完全智能到就是它自 己 到网上去搜，然后自己去啊整理，然后归类啊分析，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这些岗位目前还是比较重要，但是就是做这些岗位你一定要想好，就是有一天你的使命完成了怎么办？ 被机器人取代了。 好，再来看下面这个岗位啊，招销售和客服。 对， 这是一个， 是一家提供这个热能供热系统全方位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专业公司，叫北京华盈天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对，主要是提供这个供热系统的解决方案啊。 对， 招销售和客服。 嗯。 那么 销售要求是40岁以下、中专以上学历，有这个强烈的市场感知能力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这个是招10到20名，基本工资是3500。还有一些再加上一些提成。 嗯，客服是2名，薪金是4000。 4000左右。嗯， 要求是55岁以下、中专及以上的学历。这个岗位的工作地点啊是在 昌 平区 北七家西湖新村热力中心。 嗯，应该说就是可能在一些供热站工作吧。 对对， 是不是？ 对。 嗯，好， 联系人是周女士，联系电话是8176-0036。 8176-0036，这适合就近工作吧。 对。 因为我们看就是薪金如果不是很高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考虑就是我去这个地方工作划不划得来。 对，一个是交通的成本，就是时间成本，再有一个就是你的住房的成本。 是最好呢就是能够大家找到一种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吧。比如说我工作少挣点，但是我的这个 时间送你 时间啊，包括我的这个交通成本呢， 对， 我整个人感觉没那么累，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服务于家庭，或者说我自己干点什么也可以。 一般的来说，我们5点半到6点钟下班，如果你2个小时的交通时间，那你的这个交通成本说实在挺高的， 就划不来。 对， 是吧？你比如说你5点半下班，一个月挣，打比方啊，挣5000，跟你比如说7点下班，一个月挣8000， 这个真是不一样。你在家的时间你能休息过来，你多挣的这几千块钱不见得是你能休息过来的呀。而且你和家人啊，或者是你自己的时间，咱们先不说跟家人吧，就是你自己的时间，值不值这几千块钱？ 是，而且5000还免税。 对对 对吧？你那8000或者更高还要交一点税。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不太好招人。但是如果说你就住在附近的话，那肯定咱们愿意干那个8000的。 就是，你想你骑着自行车十分钟到了，又锻炼身体，嗯，又哎，冬天也还没冷过来呢，到了，嗯，夏天您还能看看景儿， 是 好， 挺好。所以现在呢，更强调是叫做职住平衡，就职呢是职场、职业、职工的职，住就住房啊，居住的住。今年呢，我看北京市人社局啊，也联合这个，好比就在北七家那附近啊， 嗯， 就做了一些这样的招聘会，旁边也有很多高科技公司啊， 嗯， 是吧？都在那块儿， 对， 哎，比如住在天通苑的呀，啊，或住在 哪 儿的呀，哎，比较近的， 对， 哎，就在这周围找找工作也挺好的， 嗯。 而且今年呢，就是北京很多街道社区啊，也都举办一些微型的、小型的招聘会， 对，解决一些比方说就业困难，或者是就我这附近。 对， 嗯， 啊，其实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工作，是吧？ 对对， 钱有的时候少一点，你就少一点，因为你想，你挣那么多，你家里照顾不了，你请一小时工，你请一个阿姨， 对， 那还得花多少钱呢？ 你又花钱，嗯，还不如你自己省下这个时间，你还顺心如意。 是啊，所以大家也都会算一笔账，嗯。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希望给大家提供的不仅仅是招聘信息。好，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这是一个工程监理的公司，叫北京鸿厦基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93年成立的，是一个甲级监理公司啊。 对，这个工程监理主要包括这个可为建设单位提供这个工程监理、项目管理、招标代理和这个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嗯，目前招的岗位呢，办公室助理、经营部助理、资料员还有监理员。 嗯 嗯，薪金呢是3500到5000。 对， 嗯，其实这个岗位还是比较基础的一些岗位啊。 对， 工作地点在 海淀区的中关村南路26号。 嗯，这是公司的地点哈。 对，因为他这个有这个项目嘛，还要问一下具体的项目在哪儿，人就到哪儿工作。 是的， 嗯，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联系人是吴女士，联系电话是62543770。 62543770。好，下面这个岗位呢是行政助理、商务助理。那公司呢叫高德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啊。 哎，对，是中国最早成立的这么一个体育产业的这么一公司。 是跟那个导航不是一回事吧？ 不是。 好，主要是做一些什么呢？比如说一些足球比赛的这种 友谊赛 策划呀、承办呀，是吧？ 对，或者是一些这个职工体育呀、多项运动会呀这种。 对，也做过汽车拉力赛啊等等，包括一些大众健身啊、校园体育啊这些赛事。 嗯， 目前招的行政助理呢有哪些要求？ 要求是本科以上学历，有这个良好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和这个亲和力啊、沟通能力，能够熟练运用这个办公软件和办公设备。 嗯，还有商务助理。 商务助理，这个商务助理主要是澳中咨询部。 嗯， 这个是接待客户的出境商旅、留学以及签证咨询，维护客户关系这方面的，要负责出国签证资料的审核、填表等工作，指导客户准备这些所需要的材料吧。 哦，主要是做去澳大利亚那方面的出国的一些签证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服务工作， 嗯，还有这个文案的翻译方面的。 嗯，好，这个要求 是本科以上的学历，英语要求6级以上，能胜任文案的翻译， 嗯， 英文沟通。 这个要有旅游或者是相关工作经验的吧？ 对对，这个因为你要办出入境的这种，还是需要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熟悉这个签证办理优先。 嗯，此外他们还招这个技术岗位啊，有这个， 技术岗位有这个点儿 net 工程师、C 加加的工程师、前端工程师和这个测试工程师。 嗯，这个呢，本科以上学历，具体呢可以面谈啊。 对， 好，他们的这个待遇呢，就是社保、住房公积金这些都有啊，这还是合规的吧？ 对。 另外呢，有补充的商业保险和医疗体检。 嗯。 联系方式。 联系人是陈女士，联系电话是58678588-591。 58678588-591。 嗯。 下面这家公司叫北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乍一看还以为我们下属公司招人的啊，实际上呢，我在上节目之前查了一下，不是啊。那么他们但是做的呢和这个通讯啊和这个广播啊有关，主要是做无线发射设备，那么有从演播室到终端设备的这种系列的产品啊。 对， 目前招高级工程师， 对，要求这个本科以上的学历，要通信电子类的专业，有一年以上相关的工作经验。 嗯 嗯，哦，这个待遇还是可以的啊。 看年薪， 年薪10到20万，这个我觉得一般啊。年终奖金6险1金，它主要能解决住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能解决住宿，说明还是离单位比较近一些的。 因为它在天竺 啊，对对，起码你的那个时间成本减少了。 对对对， 嗯。 不过一年以上工作经验，年薪10到20万，是不是还可以、啊？ 可以，嗯， 是吧？关键它是通信类的这个专业， 对 啊。通信现在也不像前些年那么这个火了， 但他这做产业链的还可以。 嗯，招3名啊，招3名 高级工程师。 嗯，好。 他的单位地址是在北京市顺义区的天竺空港开发区天柱路。 嗯， 联系人是商女士，电话是8047-6073。 嗯，主要是做一些电视发射设备啊，调频广播发射设备啊等等啊。 对， 好，下面这家公司呢是一个餐饮公司，北京爱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目前就是做很多啊，比如说快餐便利店啊，什么餐饮店呀、 啊、什么 连锁呀、啊、都有哈、啊 嗯、 招财务实习生， 对，要求有这个会计从业资格证优先，对这个工作认真细致，又吃苦和团队精神、 嗯、因为这是一实习生，所以待遇稍微低一点， 对，待遇是3100加上一个补助啊奖金，又5险1金和双休。 嗯，好，那听这个感觉也不是老要人在那实习， 对， 应该有转正的机会的那种、 这个对，你看他这个，他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优先，就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会计资格证书了。 嗯，是，公司地点在东三环北路博瑞大厦，电话， 电话是5338-4173，联系人是牛先生。 5338-4173。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岗位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APP 啊。收听节目的回放，另外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搜索北京电台职场帮帮团。下面是一家这个技术公司，叫阿伊瓦北京技术有限公司，这个主要是做异构计算应用开发的公司。哎呀，很复杂也很高科技啊，感觉、 嗯、 目前招算法工程师， 对 C 加加工程师，公司呢这个待遇啊，面谈吧， 对，面谈这个方面还是比较、 哎、 你看他是做这个智能手机、电脑、机器人、无人机诸多领域提供这个核心的基础算法的， 对，拥有很多专利、嗯、比如说 AR 增强现实啊、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等的专利啊。 嗯， 公司地点在海淀区城府路那边，那么这个确实是比较的专业啊，我们留意联系电话，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他们来 联 系一下。 对，咱们现在再说一下他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和 C 加加的工程师。 嗯， 单位地址是海淀区城府路28号优胜大厦，联系人是冯莹，联系电话是8236-3080。 嗯，他这个算法工程师啊，主要是研究机器视觉其他算法的，那么辅助软件开发人员明白算法实施的详细过程以及后期的优化工作，应该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 嗯、对，要熟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优化理论、数字图像处理、 嗯、 机器视觉相关基础的知识， 嗯， 还要熟练使用一门主流的编程语言，有图像和机器视觉相关算法的实践经验， 嗯， 而且还要求能阅读英文文献，撰写算法文档。 没有说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但是我们觉得应该不低啊。 嗯， 好，最后一家公司是一个咨询公司，主要是做什么呢？做知识产权和政府事务类的服务啊。现在这个做知识产权的服务也特别的火啊。目前他们招的是项目执行和销售经理， 对，两个职位。 嗯，对， 因为现在啊，就是知识产权这块确实国家啊和企业都非常之关注啊，包括一些这个改革也是在这个领域啊有所创新，所以啊这未来空间还是挺大的。另外呢，他们公司还做什么呢？做一些咨询，比如说怎么来做税务的服务啊，包括一些科技型的企业啊。 对， 那么在你上市融资啊市场推广方面可能他们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业务，所以 咨询方面的、 对，这个销售经理和项目执行呢可能是分布在不同的这个公司的业务当中啊。好，薪资 是5000到8000， 具体情况呢得面议啊，联系方式 咱们说地址吧，地址是在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学院园，联系人是曼女士，联系电话是18501015915， 18501015915。好了，今天的职位信息啊，就为大家发布到这里。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下周三12月19号即将举办的第4届2018年京津冀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招聘会，这已经是第4届。前几届小燕你们是也都参与了吗？ 也都参与了，但是这个地址呢一直没有，就是这一次咱们是在一个比较专业性的，以前都是在这个我们雍和宫市场那边 啊。这次呢是在中关村军民融合创新工厂。 对 啊，前几次情况怎么样？你给我们介绍呗。 应该说呀，就是我第一次看这个军转干部的时候呢，这感触还是很深的。第一是这些人素质比较高，都是统一来的，来了之后，真是军人的那个样子，确实是， 而且是军官， 是军官，而且他们这些人啊，不是说我真的是打仗啊或者什么的，是真有技术，在某一个领域，人家这个人在这个领域肯定都是干了10几20年的。 那你感觉他们来招聘那个心态怎么样？和一般的这个社会招聘这些求职者相比，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特点吗？ 我觉得吧，就是一开始啊，咱们最开始做的时候感觉还是有些迷茫的，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这方面的并不是特别的，就是像现在似的，一个是宣传的多，一个是途径广，再一个我们对他们的服务更热情更完善。现在我觉得去年这一场会，我觉得啊，这个他们来了之后呢就是很有目的性，我做什么就是做什么，拿着这个会刊直接就去了 啊， 而且自己 都研究好了是吧？ 自己做好了简历，每个就是这些人吧，他因为很有纪律性嘛，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去了之后呢，就是直接就是填完了，到该到谁那儿登记，到谁那儿登记，做完了什么样的这个应聘工作，什么样的人家都是，很清楚的。 这跟那个社招不太一样，社招这看看，那逛逛，这聊聊，那谈谈， 那聊，这个是因为他的专业性很强，确实是专业性强。 所以叫不打无准备之仗， 对， 是吧？现在家里都谋划好了。 而且现在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啊，今年这个吧，你看这个专业性质，它要求的是有一些什么呀，政工和党务。 对， 这个职位可能就是因为我接触的比较多，从去年这个应届生的招聘招这个岗位的企业就越来越多，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党务管理是越来越 确实是，就是很多民营企业啊，包括互联网公司啊，都在招这个党建类的工作岗位。 对对对对， 前天我看的网易招人，网易在广州招一个党建的岗位，年薪40-50万。 对，他还是第一是要追逐政策，还是要政策，再一个就是要对企业有一个更深更强的一个管理。确实是，我觉得这党建工作现在好像真的是 特别重视， 很重视。 是，另外呢，就是他们来的话，刚才你谈到一个是比较有这个纪律性啊，也有很强的这个目的性啊。此外他们更热衷于哪些，是不是还是国企啊或者是那种事业单位居多一些？ 确实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在这个军队的这个范围里啊，还是相对的比较这个封闭式的，不像说我们打撒到社会上，所以他有些迷茫的是什么呢？我能不能适应这种社会上的这种比方说很宽松，就是没有任何就是纪律性的，需要我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这一种他就是习惯于看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这个1、2、3、4、5，就像 他希望按部就班的， 对对对，但是 没有那么大的灵活性。 对，但是你到社会上来说，这些都要求你来制定， 所以其实也对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够都想象的 我未来的工作岗位都和我的部队特接近。 对, 对, 对, 对，不能这么想，这一定是不能这么想的。 嗯、也是有一个适应期的。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些，我觉得这个他们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大熔炉里头，就锻炼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他们可能转变起来吧，从思想的深处可能会觉得我能不能适应？我觉得没什么，能适应， 能适应， 任何人都是能适应的。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哈军转干部，他原来是维修飞机上面的这种无线电设备的啊，是空军，然后转业到北京，然后呢，现在做的是这个电梯的质量监督检验方面的这个管理类的工作， 跨度有点跨度，嗯， 对，当然也谈到就是说转业的时候呢，跟地方的这个同事在一起工作，还是有一些这个要适应的地方。 对， 就比如说这个人家工作跟你在部队里面是不太一样的，不会那么的，就是严肃，不会那么的这个，比如说。 我这一分钟要干这个，下一分钟我就必须要干那个。 对，不会那么的有纪律性，是吧？ 对， 我更随意一些啊，这个可能需要慢慢的转变一下啊。但事实上呢，行行出状元，人家也干得特别好，也成为了。当年为什么采访他呢？就是他们是当年这个北京市劳动技能大赛那个领域的冠军 啊， 所以你看也都干得非常出色。 对， 好，这是下个星期三啊、要举办的京津冀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招聘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非常谢谢小燕今天做客哈。 好的。 那么是不是到元旦前这种大规模的招聘会就不多了？ 对，不多了就。嗯， 好，那明年一般什么时候又会有呢？ 一般我们的高峰应该是在春节休假之后一星期以后。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爱传递，让爱延续。 FM 1073 AM 1026